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1集，不请自来。突如其来的搭话让江瑶不由一愣，转头一看，却发现一名留着两撮小胡子、头发抹得油光澄亮的西装男子正站在他身后，似笑非笑地注视着他们。只见这名男子身材虽然不高，但那身竖条纹西装倒是穿得一丝不苟，只是或许是因为微微驼背的缘故，再加上那对透着金光的小眼睛，让他的形象带上了几分猥琐。而此时这对猥琐小眼睛的视线正聚焦在江瑶和陆星月身上，上下打量着。 听两位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西装男讪笑着，有意无意地瞥了眼江瑶的领口，随即将目光落在了江瑶的脸上。 会挑清明节来这鬼城的恐怕也不是普通的游客，不知鄙人猜的有没有错呢？ 你是？江瑶不动声色地望着眼前的男子，虽然这西装男子看上去笑嘻嘻的，但他总觉得男子的笑脸中似乎带着一丝不怀好意。 不好意思，忘记自我介绍了。 西装男子眉毛一扬，一副忽然想起什么的样子，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笑嘻嘻地递给了江瑶。 毕姓刘，文刀刘，单名一个盲字，这是鄙人的名片，请笑纳。 流氓？ 陆星月一听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而江瑶则是注意到名片上的抬头，心中微微一动。 刘家药行？ 江瑶轻声念着名片上的公司名称，抬头看了眼面前的西装男子。 就是最近刚刚上市的那家？ 嘿，没错，南有陈家，北有刘家，咱们刘家药行虽然在药材行业里与陈家齐名，但 B 公司的上市进程可要比陈家稍稍快了这么一点点。 西装男子伸手捏着小胡子，神色中似乎透出几分得意。 而鄙人便是刘家药行的执行管事刘芒。 刘家药行，即便江瑶不是药材行业的人，但对这家公司的大名也是略有耳闻，原因无他，因为这家公司总是隔三差五的上新闻，而且还是娱乐版。据说刘家药行的老板早年曾经是陈家药行的伙计，后来出来自立门户，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使得刘家药行迅猛发展，甚至变得与拥有百年历史的陈家药行齐名。不得不说，这刘老板还是有点手段的。而另一方面，刘家药行的知名度能得到如此迅速提升，与他们刘老板强大的营销头脑也不无关系。这位刘老板不但迎娶了比他小了快20岁的美女网红，还经常投资影视行业，与女明星的各种花边绯闻络绎不绝，上新闻是常有的事。比起企业风格正儿八经的陈家药行，刘家药行的风格可谓是不走寻常路。不过刘家药行外界名气做得大，在药材界本行里的名声却并不怎么好。据说曾经被爆出药材大批量以次充好、制假贩假的负面消息，但每每都被刘家强大的公关能力给压了下去，这一点令陈家药行很是不耻。此外，也因为刘老板以前的出身渊源，以及陈刘两家如今的竞争关系，两家虽然表面上和和气气，但其实背地里早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刘管事吗？像您这么大的人物，咱们这种平民可结交不起啊。 江瑶笑了笑，含糊地打了个哈哈。 我和我兄弟就是来这旅游的，听说清明节会有民俗游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 江瑶说着，礼貌地把名片递回给了西装男。毕竟有陈思淼的这层关系在，随便接触陈家药行的死对头总归不太好。 嘿， 小哥，你不必紧张，鄙人并没有恶意。 流氓讪讪地笑了笑，也不勉强，把名片放回了名片夹里。 只是难得在这里遇到同行，所以想多聊两句而已。 同行？ 江瑶疑惑地看了眼对方，说道， 我想您是误会了，我并不是…… 恕我直言，你领子上佩戴的那枚领夹应该是用了珍贵的绿萤石做的吧。 没等江瑶说完，那便被流氓出声打断了。 绿萤石？ 江瑶一愣，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领口，只见陈思淼赠送给自己的那枚掩盖妖力属性的宝石领夹正散发着幽幽绿光。 这绿萤石可不是普通的天然宝石，而是由南海鲛人的泪珠精粹而成，数量稀有，极其珍贵。现在市面上仅仅一克拉的价格就已经炒到了数百万呢。 流氓捏着小胡子看着江瑶，意味深长地说道， 数百万？ 江瑶闻言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原本以为这东西只是异能者世界中常用的物品，所以才接受了陈思淼的馈赠。要是他知道这东西竟然如此贵重，他可是打死都不敢要的。 那个，您搞错了吧？这个领夹只是地摊上10块钱随便买的，哪里会那么值钱？ 虽然内心震惊不已，但江瑶表面上还是迅速冷静了下来，继续选择了装傻。 嘿，小哥，您说笑了，实不相瞒，曾经 B 公司的刘总也看中了这枚绿萤石领夹，只可惜被陈家大小姐从拍卖会上横刀夺爱，咱们刘总直到现在还念叨着呢。 流氓笑着盯着江瑶的脸，一双小眼睛透着皎洁的光芒。 小哥，您既然能从陈大小姐那儿得到这么贵重的东西，那想必和陈家关系匪浅吧？还说不是同行。 我说，你还和他啰嗦什么？既然他认错人了，那咱们别理他不就得了？ 见江瑶似乎被那人缠上了，陆星月立马拉着江瑶准备离开，然而才刚走出没几步，便听流氓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从两人背后飘了过来。 好心提醒你们一句，这鬼市的特别挑战说不定早就已经开始了，而既然主办方特意安排了这样的考试，那就必然有考官在场，诸位的一举一动可要当心喽。 江瑶的脚步微微一顿，别过头看了眼流氓，而后者则不再言语，装模作样的行了个礼后便转身离开了。 这个人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陆星月看着流氓远去的身影，在江瑶耳边小声说道， 我们最好小心点，这里什么人都有。我知道，不过刚才他说的倒也不是没可能。 江瑶收回视线，重新看向陆星月说道， 之前我也猜测过，或许这次的挑战开始的比我们想象中更早，甚至可能在获得鬼市邀请函这个环节上就已经开始了也说不定。就算是这样，那又如何呢？我们反正已经拿到邀请函了。 陆星月问道， 问题不在于拿没拿到邀请函，而是考官。 江瑶说道， 诚如那个人所说，主办方不可能在挑战的过程中没有监督，而如果说获得鬼市邀请函也是一个挑战关卡的话，那么这个关卡的考官又是谁呢？鬼市邀请函可是主办方定向发放的，怎么可能有考官？你想多了吧。 陆星月耸耸肩说道， 是吗？现在想想，虽然这邀请函上看似没有要求身份验证，但主办方真的会什么都不做，就这么任由邀请函自由流通吗？ 江瑶轻抚着怀中的黑色卡片，想起了卡片上那萦绕的隐约法术气息，心中忽然有些忐忑。 如果说这卡片上其实是有身份验证的手段，那么像我们这种用旁门左道得来的邀请函参加鬼市的人，真的能实际使用这张邀请函吗？这…… 听江瑶这么一说，陆星月的脸上也露出了些许踌躇的表情。两人在沉默片刻后，双双叹了口气， 事已至此，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总而言之，既然我们已经到了丰都，保不准真像那流氓说的，会有主办方的人监视，我们还是小心点吧。 陆星月说着拍了拍江瑶的肩膀。 说的也是。 江瑶呢喃着，低头看了看领口的领夹，随即小心地将其取下，贴身放进了怀中。对于如此珍贵的物品，这么明晃晃地露在外面，容易引人窥伺。而且他也决定此次鬼市之行结束后，亲自把这宝贝还给陈思淼，因此更得小心保管。 对了，话说回来， 江瑶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转身看向前方。先前因为被那流氓缠上，所以一时没注意，现在江瑶才发现，原先还在前方吵嘴的三足乌和饕餮，此时竟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等，他们俩人呢？ 见到那两尊大神竟然不知所踪，江瑶心中顿时涌上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糟了，如果这里真的有主办方的考官监视，那他们闹起来的话，可就会立马被发现的。切，那两个家伙是小学生吗？这件事也要吵架？ 陆星月见状，顿时也是头大。 刚才好像听他们说，要去那堆人聚集的地方，该不会已经过去了吧？ 焦急不已的江瑶抬头朝鬼城入口方向望去，发现那边聚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一眼望去根本找不到那两人的身影。 走，去人队那边看看。 江瑶说着，随即赶紧拉上陆星月，朝鬼城的方向匆匆而去。就在两人离去后不久，一道猥琐的身影悄悄出现在了不远处的树荫下。只见流氓正握着手机，望着江瑶和陆星月的背影，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 那两人去你们那儿了，给我盯紧点。 在对电话那头下完指令后，流氓便挂断了手机，转身消失在了阴影之中。